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以后可不能总这么晚睡了，对身体不好，而且总是晚睡容易老。 我才14岁，老什么老？ 蓉蓉已经很久没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了，听上去他今天的态度明显有些不对啊。蓉蓉，你怎么了？情绪不好？ 宁蓉蓉没有回答，本来他已经鼓足了勇气，可当他看到奥斯卡本人的时候，心中的勇气不知为什么又瞬间降低了，到了嘴边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看宁蓉蓉没有开口，奥斯卡不禁皱了皱眉。 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哦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一点吃的，吃了再睡吧，都是很好消化的点心。 奥斯卡抬起手想摸摸宁蓉蓉的长发，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，留恋地看了一眼宁蓉蓉美好的背影，这才转身向外走去。当宁蓉蓉得知奥斯卡是特意来给他送食物的时候，眼中噙着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 奥斯卡！ 奥斯卡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。当他刚转过身的时候，一阵香风已经扑面而来，宁蓉蓉猛地冲入他怀抱之中。在短暂的吃惊之后，奥斯卡才逐渐反应过来。虽然宁蓉蓉已经答应和他交往，但这些日子以来，两人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亲密过。但是，很快他就感觉到不对了。因为扑入他怀中的宁蓉蓉娇躯正在轻微地抽搐着。 蓉蓉，你怎么了？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 原来这丫头是让我感动了。 来到七宝琉璃宗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呢？我早就没有了父母，但现在上天却把你赐给了我，如果我还不知道珍惜，岂不是愧对了上天的美意？ 宁蓉蓉抱着奥斯卡的手变得更紧了，感受着宁蓉蓉的伤痛，奥斯卡有些茫然失措，他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。 蓉蓉，别哭了，啊！你哭得我心都碎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帮你。 宁蓉蓉紧紧搂着奥斯卡的腰，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埋在他的怀抱之中，低着头，不敢去看他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 蓉蓉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对不起。 对不起。蓉蓉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的我很少刮胡子，对于身边的一切我也从没在乎过，哪怕是弗兰德院长说我是天才，我也懒得修炼。我只想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地走过这一生。直到我认识了你，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你。尽管曾经的你骄横跋扈，但我对你的感情从来没有淡化过。只是我告诉自己，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你是一个大小姐，而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魂师。就在我尽可能地想把你的影子从心里抹去的时候，你却开始改变了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你不再像以前那样，你开始变得温柔，变得更加惹人怜爱。你身上的毛病渐渐消失了，而你的影子 在我心中也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当那一天你对我说愿意和我暂时交往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心情吗？那一刻的感觉，哪怕是拿100块魂骨来换，我也绝不会交换。我以为我的春天来了，为了将来能和你在一起，为了能得到你父亲的认可，我开始拼命的修炼。我以前最喜欢睡懒觉，可从那天开始，我几乎从没有睡过懒觉。我每天都在不断的修炼中度过，哪怕再孤独再痛苦，只要我想起你的笑颜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。或许是我贱吧，每当你遇到危险，我能挡在你的身前，我都觉得特别幸福。 泪水顺着奥斯卡的脸庞流淌而下，他渐渐松开了捧住宁荣荣面庞的双手，一步步缓缓向后退去。他眼中流露的不是悲伤，而是绝望。 你别说了，奥斯卡，我 真的好傻。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身为七宝琉璃宗的千金大小姐，又怎么会和我这么一个穷小子在一起呢？我就算再努力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和你相同的地位。未来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，而我呢，什么也不是。我真的太傻太傻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啊，明知道不可能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机会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也爱上你了。 你说什么？ 是的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没将你当成一回事。尽管你很英俊，但我从小见过的英俊男人多了。可是我渐渐发现你是真的对我好，为了我你可以付出你能付出的一切。当你开始刻苦修炼，当你在每一次战斗时都很自然地挡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的心被你一点一点地征服了。那天答应和你交往并不是在骗你，因为我想认清在我心中究竟把你放在怎样的位置。当我们真的在一起之后，我看着你因为每天刻苦修炼变得越来越瘦，你在我心中的身影也变得越来越高大。因为我心里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发现我对你的依恋越来越强。本来我早就应该告诉你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。不是不忍心伤害你，而是不愿让自己从那种感觉中脱离。那种感觉应该就叫做爱吧。奥斯卡，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，可你知道我内心中的煎熬吗？我告诉自己，等比赛结束之后再将事实告诉你，这样不会影响你的修炼。可是，在我内心之中，却不愿意告诉你事实，因为我不想离开你，我不想离开一生中第一个喜欢的男人，你明白吗？ 如果说之前奥斯卡还有些迟疑，此时听着宁荣荣那如泣如诉的悲声，他心渐渐化了。看着宁荣荣脸上不断流淌的泪水，听着他的倾诉，奥斯卡第一次发现自己所有的付出并没有白费。这是两个人第一次交心，奥斯卡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起来。 那你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在一起？ 因为宗门的规矩你也知道，我们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弟子都是辅助系魂师， 尽管我们身上有着第一辅助武魂的荣耀，可实际上我们却永远无法摆脱没有攻击力的缺陷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向三哥定制那批暗器的原因。因此宗门规定所有直系弟子的配偶都必须是战斗魂师，拥有极强大的战斗力才能保护我们。如果是别的直系弟子，或许还有通融的可能，但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，也是未来七宝琉璃宗唯一的继承人，这条规矩父亲是不可能为我通融的。我只能找一个未来能用武力保护我的丈夫。 这就是我们不能在一起的原因。因为我是一名辅助系魂师。 我们七宝琉璃宗从来都不歧视平民魂师，只要加入宗门，宗门都会以诚相待。可这宗门的规矩我没有改变的权利，哪怕是将来我成了门主也不行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也真的喜欢上了你，可是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，将来只会更痛苦。我不想让你沉浸在这痛苦之中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现在告诉你还不晚。你才16岁，你还有很美好的前途。对不起奥斯卡，真的对不起。 奥斯卡苦涩地看着宁荣荣，这能怪他吗？当然不能，这并不是宁荣荣的错。当他听到宁荣荣说爱上了自己的时候，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已经被完全触动了。对他来说，宁荣荣对他是否有感情比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更为重要。 完了，已经太晚了。尽管我只有16岁，但在我心中永远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蓉蓉，我爱你永生永世，就算海枯石烂也不会改变。蓉蓉，看着我。 宁蓉蓉愣住，抬头看着奥斯卡。突然间，他从奥斯卡的眼中看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特殊的光芒。 蓉蓉，你听我说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永远也不会放弃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第一次从你口中听你说出喜欢我这三个字。困难摆在我们面前，但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困难未必是不能克服的。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这个规矩，无非就是希望直系弟子能拥有强力的保护伞。没错，我现在是做不到，我只是一名食物系魂师，但却并不代表我永远都做不到。蓉蓉，你愿意等我吗？给我10年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让自己变得强大，能够保护你的方法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